近日，城市会追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参观了平川革命实际地、祖国解放战争实际地、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等各处。